立法院报告，立委林长佐询问两蒋铜像的数量，国主邱国正说已经将地点跟数量报回促转会。媒体会后询问资料，邱国正说他年纪很大，记不清楚，怕说错。记者再问退辅会能否提供数字的时候，邱国正却回他要下属不要提供，要求记者直接去问促转会。邱国正上个月底在退辅会荣民节庆祝大会受访时曾经说过，他会委婉地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保留铜像，毕竟每个人的观点信仰不同，不需要去拆别人家的神主牌。国防部长严德发也曾经表示，全军清查共有152座蒋公铜像，要尊重历史传承以及国军的特殊属性，我们必须饮水思源，没有理由去动它。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逐条审查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权利回复条例草案，超越立委针对法案名称是否纳入促进补偿等概念争论不休，一上午只确定了法案的名称以及第一条立法目的。时代力量立委高露已用炮轰行政院版本空洞，如何回复权利以及补偿措施不够具体，而且权利回复期间从什么时候算起也没有纳入条文，同时要求组成独立机关原住民历史正义与权利回复委员会，并且由总统府召集会议宣示总统对于原住民转型正义的决心。草案明定由行政院组成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土地调查委员会，对于原权侵害事件必须研拟历史权利回复方案，方式包括了公开道歉、补偿以及赔偿，并入档案、史料、更正教材或者是其他文件记载。公共场所或者是建筑物如果有缅怀记录原权侵害事件象征还有纪念物，必须要移除以及改名。保存重建原权侵害事件发生地，或者是依法指定该区为文化资产。蔡英文总统今天在高雄左营军港主持两艘派里级民船 PFG1112、逢甲 PFG1115 军舰的成军典礼。美国联邦参议院2014年通过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对我国出售四艘派里级巡防舰泰勒号、卡尔号、盖瑞号以及艾罗德号，但是我国防部考量到预算以及国建国造政策，只同意购买两艘，并且在2016年进行赴美接舰任务，历经60多天的航程，在2017年5月13号返抵国门，并且在今天举行成军典礼。不过当媒体记者走进了两舰的舰首，发现1112民船军舰的舰首尖端出现了缺角，至于缺角是不是会影响船舰的结构不得而知，但是也让外界质疑海军在返国之后的检修上似乎有待加强。海军官员则说会再进一步了解缺角的状况，但是强调不会影响航行安全。环保团体担忧中油在观塘新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将会危害大潭藻礁，今天前往行政院大门抗议，主张内政部核定观塘工业区海岸利用许可违反海岸管理法，将对内政部提出行政诉讼。营建署则说，现阶段核发许可函的开发区域只有2公顷的连外道路，还有5公顷的既有田竹区，不会影响海岸生态。抢救大潭藻礁行动联盟召集人潘忠正说，内政部营建署去年十月通过观塘工业区海岸利用许可，联盟去年就开始提出申复，认为不应该通过，被行政院诉愿委员会给驳回，说他们当事人资格有问题，却没有回复实体的状态。台湾蛮野蛮新族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表示，内政部将会观塘工业区预定地所在的区位早教列为潜在海岸保护标的，却又许可海岸利用，违反了海岸管理法，因此将提起行政诉讼。台北股市目前上涨49点，来到998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70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06点，涨幅1.84%，成为2249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1点，涨幅1.52%，成为211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6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点，成为77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3点，来到2636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091点。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150万，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 0910-889-981。 我们都知道，婚姻家庭，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最美好的设计。但是去年，当大法官释宪之后，大家都非常挫折，说：“天哪，怎么结果是这样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今年，公投法通过了，这是给全台湾，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最好的机会。11月24日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透过公投票告诉立法者，婚姻家庭当然应该维持一男一女，孩子的教育当然应该受到最适当的保护，阻绝那些以平权为假象，实际是多元情欲的教育内容，而对许多人所关心的同志权益，我们用专法来保障。亲爱的朋友，11月24日，让我们用手中的一票清清楚楚地表达意见，请务必拿公投票，对10号、11号、12号三个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成为维护家庭价值最坚强的堡垒。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这肯定别来得太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呢是2点08分。你好，我是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德永英明《坏掉的 Radio》。在今天的一开始呢，就是刚好最近都在这个时间，是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时段，会听到关于同志公投的广告。那11月24号是你表态的时候，对10、11、12号，请你投下不同意。14、15号投下同意。我们不希望有扭曲跟不正确的资讯传递，说同志教育是情欲教育，同志教育不是情欲教育，同志教育是一个帮助孩子、帮助所有人理解你跟我不同的地方，因为理解不同，才能创造尊重跟对话，才会避免霸凌。你知道，在台湾， 在台湾的同志，因为在18岁以前非常少接触到同志的相关资源，那因为没有这些的协助跟资源，他们没有这些友善同志的资源，所以呢，曾经有高达三成的同志都有轻生的念头，而其中呢，又有将近两成自杀未遂。所以，如果你认同生命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你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健康快乐的、被尊重的活着，请你在11月24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两好三坏，救救台湾吧。 次のこともわからずに迷子になりそうな夢素敵な歌が導いた思春期に少年から大人に変わる道を探していた汚れもない 在飞碟联播网呢，也欢迎你现在可以直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表达你的意见。之前呢，因为听到了爱家公投，所以很多人在很愤怒的时候才会出来表达他的意见，才会很愤怒的才会说：“哦，你怎么做这样的广告？”等等等等的。刚刚我说的这段话，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某一些人的愤怒呢，我现在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看到了。有人说，如果当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同志的话，我就不会说这段话。错了吧？如果我的两个儿子是同志的话，我才更应该说这一段话吧。我才更希望这个世界可以爱他们，可以包容他们，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到其他的人的霸凌。错了吧？ 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绝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冷。不问缘分，凌晨跑回车分，被一层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倒也不缺他一个吻，才刚停顿才转身，你从他怀里撤离流浪，直到清晨，相爱里相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了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轻声铃声，人生 能再小声，心若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的体温，不过在残破里想凑个完整，想要满恨比秒针能快转，当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里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物，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受困无一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坏的好人，2:18。 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笑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需要他相拥，就让我那懒懒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无缘操纵。从来无法觉他的呼吸吹，从来变得多蠢，误信了我欲诈千千，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 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会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那臂弯不顾也不生气。 我最初天天知 区去我可以，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里输出暖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抓紧他的双手，从来把爱自由，能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靠我的手，即使他已爱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 多得他给我勇气。 No, 真的 ，You kind of girl that you can let down, make it everything okay, baby, play, don't see.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多得他。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二个小时的时候会开放直播。第一次哥哥妹妹有意思直播，其实最近呢飞碟联播网因为就是添购新的直播器材，然后其实很多的节目都已经直播过了，然后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等一下会是第一次的直播，为你带来一个专访。 我用尽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多少天，用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态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我走在这个城市，熟悉又陌生的脸，有谁能给我安慰？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Tell me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Baby,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虚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真实夜夜，然后就真实夜夜，无尽的真实夜夜，永远的实现在人间。我是蝙蝠却不能飞，困在日复一日的家，无止境的狩猎仿佛一种天谴，夜色就是我的披肩，日出就是我的奉献，无止境的狂癫是我宿命之缘。上帝遗弃我们，却又要给暗淡的缘照亮世界，让我们无止有尽的繁衍。只留下我独自残喘的千年，无法恢复天使的纯洁，也无法拥有魔鬼的果决，只有生命的人类不断减少愚昧，找寻着体无和谐，找寻着同类，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日日夜夜，然后又日日夜夜，无尽的日日夜夜，永远的实现在人间。而是最好的调味，孤独是最强的催眠，混合着一双唇能够当我酒杯，早就对着一切厌倦，夜色愤怒和笑声水，却又无助心在下个漫长黑夜。青春遗忘我们，却又要给回忆的美，就像玫瑰要余生流血又流泪的少年，看镜中的脸慢慢枯萎，高举的却渐渐粉碎，只留下了无限唏嘘的笑脸，无法恢复天使的纯洁，也无法拥有魔鬼的果决，只留下每个人类才真实善与美，才寻着体温和谐，只寻着同类，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日日夜夜，然后又日日夜夜，无尽的日日夜夜，永远的实现在人间。在寻着体温和谐，在寻着同类，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日日夜夜，然后又日日夜夜，无尽的日日夜夜，永远的深陷在人间。 沉默，设计桌布，只有我，很多甜蜜想。 一天从该怎么解决你寂寞，你说了两三分钟，我愿意花两三年去做，既然你给很久，要不要等等我。 穿风耍酷耍温柔，肩膀什么都扛得动，我嘴唇轻轻动一动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就 show me one real man， 是想去哪。 Okay, so fly, so clean, boom man, Alexander McQueen. So fresh, so clean, 准备好 about to kill this bit. Hands up, drinks down, 看到舞池给他跳进去。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摆打碎，我让第一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up Niggas bad, party people can't wait for not to hot track. 以为是谁上次听完还不够。Here I come, here I go, need the real for show. Hold up, hold up, back up, back up. 谁也抓不住我 ，turn my swag up. 做自己 so what, 我疯狂 so what. 人生只有一次 ，turn down for what? Got my sassy on my neck, all day, all day. I got paper in the bank, self made all the way. Hey, look at Taipei, HK all day. 管他现在几点 ，I'm about to go ham. Got it.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摆打碎，我让第一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up

究竟想逃离的是人群还是自我？这世界还是这世界遗弃我？如果这只是一个梦，这虚幻美好已经足够，请让我快醒来，别让我无止境漂流。 When Lucy falls into the dream， 时间跟着都暂停。 When Lucy falls into the dream， 你那其实没有。 2:54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TZ Bag 他们的最新专辑，这首歌叫做 Lucy's Dream， 就是露西的梦。但其实呢，慧婷原本想到的是，哦，他在研究那个清醒梦 Lucid Dream， 就好像似梦似醒的那种感觉。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待会呢，下个小时，大家喜欢看电影吗？大家喜欢特别的一个类型的电影吗？这个类型的不应该把它算在类型电影里面，因为它是纪录片，它就是希望很真实的呈现一段有趣的故事。然后呢，因为真实呈现呢，常常有的时候你原本设定你想要拍些什么，最后会发现拍出来跟你想的不一样，然后甚至会节外生枝，好像不能用在正面的方向，就是会拍出一些你没有想象到的意外的美丽风景。所以待会呢，请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这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 Kitchen 陈洁仪的新歌，叫做《诺贝尔》。 渴望被你选择，当观众选你的人，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我在等候。那些愿望在等实现，那些人度过在有生之年，我平凡度过的侧脸，竟是你的新发现。渴望被你承认，留下的不是灰尘，把过去的坚持我 我出价格为一下，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压，类似感觉太不真实，渴望被你选择，当观众选你的人，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只要肯定别来得太迟，啊 把战利品送到家，竟然免运费！快拿手机上雅虎期末拍卖。 如果还有明天， 停！雅虎双十一购物节没有明天。 雅虎， 苏贞昌的玩趣总动员亲子体验互动 Party， 让孩子带着新北飞出去。11月10号礼拜六，在土城海山捷运站广场。11号礼拜天，在芦洲柳堤公园，下午1:30到5:00，有某某亲子台的哥哥姐姐，还有最酷的闯关和体验，大家都来了，只差你一个。 走，我们一起去体验。啊！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最重要的小事，最简单的美好。我不要多幸福，再造陶氏情歌金曲。 我不要多幸福，多美的礼服比不上你的温度。 谢谢陶晶莹，全面数位下载中。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金马奖见证华语电影的光荣历史。 爱电影的人齐聚一堂， 每一步的累积，成就华语电影的无数经典。独一无二的华语影坛年度盛事，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辛苦了。 得奖的是 11月17号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隆重登场，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即将登场的公投榜大选造成选务繁忙，中选会主委陈英前今天表示，选后将检讨四大修法方向，包括公投榜选举的准备时间是否由最少1个月延长为4到6个月。陈英前今天出席行政院会会后记者会表示，四大修法方向包括今年公投榜选举的筹备时间只有1个月，非常的仓促，希望把时程拉到选举日的4到6个月之前就要成案。另外，由于对公投联署查对的真实性没有有效的处理方法，将参考美国跟瑞士的制度进行检讨。此外，民众反映公投案太多，主文太长，研议是否要让公投案加上标题，让选民可以快速辨识。陈英前也指出，公投法跟公职人员选罢法两法对于涉及时间的规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以及投票当天不可以进行选举宣传，但是公投法却没有规定，如果两法规定一致，就可以避免困扰。台湾 CSGO 电竞战队 Set Story 参加英特尔极限高手杯大赛 IEM 线上预赛，而且在首场大胜了日本队。大会后来认定 Set Story 没有依照规则参赛而取消资格。台湾选手在脸书表示，是因为国籍问题遭取消资格，引发轩然大波。主办单位今天发出声明表示，决定扩大在大中华地区，包括澳门、香港以及台湾封闭资格赛的参赛队伍名额，让 CS Story 能够有另外一个获得参赛资格的机会。 根据了解，这次事件并没有要求台湾战队必须证明，赛事单位强调是维持比赛公平性。过去曾经因为发生有战队跑去其他比较弱的区域比赛，甚至作弊，才会特别要求遵守规则。这起事件遭到政治化解读是始料未及。根据 IEM波兰卡托维治线上预选赛的赛事秩序手册，台湾确实没有地区分类表上，无论是在东亚区、东南亚区、中国区都没有台湾。但是规则最后一点也写明，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家，请跟主办单位联络，还附上了电子邮件信箱。中国政府暂停核发游戏上市许可审核工作，中国线上游戏龙头腾讯首当其冲。来自监管机关的阻力跟中国经济成长减速，传出腾讯已经开始削减旗下游戏部门的行销预算。根据彭博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腾讯向行销部门管理阶层发送内部文件，要求控制现金流并且减少开支，一起共度难关。具体措施包括了没有获得官方核发许可执照的游戏必须将没有动用的资金返回给集团。不过腾讯不愿意对任何潜在预算削减消息做出评论。根据彭博会诊的资料，腾讯获利能力仍然强劲，但是公司负债已经上升到破纪录的260亿美元，大约台币7997.6亿。分析师预测，腾讯第三季营收只会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24%， 增速将会创3年多来的最低。为了防范非洲猪瘟，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5(1)修正草案，针对旅客违规携带肉品入境的罚锾，由新台币15,000元提高为30万元，将送立法院审议。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局长冯海东表示，台湾从9月1号开始，针对来自非洲猪瘟、口蹄疫疫区违规携带家禽肉类产品的旅客，都裁处最高15,000元。但是违规的情况有增无减，到11月4号为止才罚148件，中国大陆就占了93件。目前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严重，对台湾的威胁最大，将来也会依照违规情况修订现有的裁罚基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01点，涨幅1.82%，来到22,48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是上涨13点，成为209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成为26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8点，来到76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4点，成为2625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成为3089点。台北股市今天是收盘上涨36点，收在994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4亿。美国其中选举结果出炉，共和党保住了参院，民主党收复众院。美国总统川普也在选后释放两党合作的利多，带动台股在今天走扬。分析师认为，外资最近在台股已经转卖为买，台股将会有机会反弹。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台湾政治已经走到老化的地步，需要年轻世代接手，让汤二代、官二代下台。台湾需要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辉，让无能无良的执政者下台。我是赵浩康，10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世代、新希望的新党候选人。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机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咸米的浓缩包，感恩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咸米包组合。长庭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开锣喽！集结最火热的华人纪录片与20至50世代的影像精英作品，带领你我展开全新的视觉旅程。每周播出一个主题单元的影片，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即日起到11月18日，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飞碟首选强打星陈洁仪已经登场， UFO New Star。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1月12号要给您张雨晨。 那不是电话里老屋的永远，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就只是一朵平凡。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我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呢是下午的3:0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那现在呢，就是我在飞碟电台做节目，16年以来的新体验，我要先给自己一个掌声。然后今天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新体验呢？就是开始录音间的直播，在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粉丝团上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新体验呢？是因为目前坐在我对面的这三位特别来宾，要欢迎新北市政府新闻局的张其强局长。 大家好。 好的，然后以及呢，他今天这在旁边的这两位特别来宾啊，就是建廷跟敬轩。嗨 ，很好。 在这边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就是对建廷跟敬轩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要大声的shout out你们的学校的名字，因为我今天听说呢，就是你们是特地请假来的，所以我们要让你们的学校跟教授知道，你们真的是请公假，然后来上节目。shout out 季建廷是纪录片的副导演，男性，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1年级学生。好，我觉得电影研究所应该比较还好，对不对？ 我解释一下，这是广电所。 哦，是广电所。好，广电所1年级学生。那广电所研究所请假应该还好吧？ 还好，其实老师不太 care。 那接下来陈敬轩，大业大学造型艺术学系大三学生。好，我shout out完毕。今天呢，我们在请这个局长来啊，是因为新北市呢，在11月13号，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开始有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展呢，为期一周，对不对？ 我想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年开始，大概从10月底开始啊，就是有为期一个月的叫做新北市华人国际纪录片月。嗯，但是从下礼拜二，就刚马克讲的，大概是11月13号礼拜二开始，最后一个礼拜会针对今年2018新北市纪录片奖的入围的12部影片，会做一个一个礼拜的放映。那这个建廷的这部废墟里的星光，就是我们在11月13号晚上7点的开幕片之一。 哦，好，开幕片之一是你们那一天，你们会有开很多厅，然后同时都像很多那种影展那样的，同时上映。 我们放映的地点是在新北市的府中15电影院。那府中15是全台湾第一个专门放映纪录片 的。 那我想说，为什么叫府中15？因为它的地址就在板桥区， 是吗？ 你去过吗？ 我去过啊，去过很多次啊。 对，所以那个地方非常方便，交通方便，吃东西很方便， 然后整栋大楼规划完善。 对。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大概每一年的年底，从去年开始，就是2017、2018，连续两年，大概都是在这个时候会有整整一个月的华人国际纪录片月。那今年就是从下礼拜开始，一个礼拜的时间会放映2018新北市纪录片奖的。某种程度它算是入围影片，但它也都是得奖影片。因为我想我们这个纪录片奖它很特别的是，它只要入围12部，那我们就会给所谓的奖金，但是我们把它定义成是辅导金，一部片33万台币。 哇哦，好，那个是奖金，所以等于是你拍完以后才能领嘛，对不对？ 其实也不算啊，就是你待会可以请建廷聊一聊，就是我们当初我们 你要来申请这个、我们称为它辅助金，对、大概只要提供一个三分钟的片花、就是我们所谓一个短片、 一个 demo 一个拍摄一个 demo 带，然后一个拍摄企划、然后经过我们的比较资深的监制认为说 OK 之后，他就算入围了、就有这33万的辅导金、然后之后呢大概会有半年时间拍摄，那拍摄之后呢会从这12部已经拿到辅导金的所谓入围影片里面再会选出前三名 哦、 所以大概奖金是10万、8万跟5万 哦， 对，所以其实入围的奖金是最高了、 对对对， 入围奖金最高，那后面我觉得后面只是一个鼓励性质，但我想很特别的一点是、我们称为辅导金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对于这12部入围影片我们是不要求任何版权 哦， 换句话说纯粹是作为拍片用的辅导金， 嗯， 你做任何使用都可以，像我如果没记错在2016年啊、两年前那时候就有一个入围的 team， 他后来拿了这笔钱去买了他们、算是 人生中的第一部摄影机 啊 哈啊，所以我想我们纯粹是站在一个鼓励的性质、然后同时我们不但不要任何版权，我们也不会限制任何题材， 嗯， 不会说我们今天新北市政府有这样一个辅导金就会要求题材一定是限制在新北市，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像舰艇这部就是以台中的千悦大楼为拍摄的主体、对。 那同样要问一下局长，因为刚刚讲这个版权问题可能有一些听众不了解，这要求版权跟不要求版权的差别在哪里？ 好，我想一般哦，好比说一般的不管是公务机关会有一些民间企业、他愿意提供一笔钱、但是他通常他会要求版权，就是说我这个企业也好或者我这个公部门也好、我有权去使用这部影片，换句话说我可以拿来作为自我宣传使用、或者是说拿这部片子去做其他的商业用途、或者是我在其他的频道播出、我可以从里面去收权利金、但是呢新北市政府不要求任何版权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这部片子的所有使用权仍然是由导演所有、所以他可以把这部片子从目前的好比说20分钟、30分钟发展成一个小时以上的剧情片 的长片， 可以去电影院放映、可以卖门票、或者是他可以说好比说像我们看到现在有时候公共电视会有一些纪录片、它可以去做任何商业性的使用、我们完全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基本上我想这是一个尊重创作者的自由，而且是让纪录片的工作者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好，所以呢其实简单来说啦，就是你参加很多比赛，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比赛哇奖金很高，然后去参加，可是那等于就是你把你的创作的作品然后卖给那个单位这样子，然后简单就是说那个奖金就是你的灵魂的钱，然后、 就是、你的版权买下来的钱， 对对对，把你的作品的灵魂买走这样子、那新北市政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哦，所以今天呢假设譬如说废墟这一部好了，那循着那个大佛普拉斯的路线有没有、原本大佛普拉斯只是大佛而已嘛， 对啊，就是短短的，然后之后可以发展成一个长篇的，然后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版权都还在创作者的身上， 对，没有错， 很棒。 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这一笔当然外界称为它是奖金了、但是我们宁愿称它是辅导金、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辅导金让更多不管是喜欢电影或者是喜欢纪录片这个领域的人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那今天呢就要来访问一下舰艇了，那当初呢就是先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好了，好不好？ 好，就我们这次拍摄的主题是它片名叫废墟里的星光，它主要是记录在台东一个废墟，它叫千悦大楼，然后记录一群年轻人如何在这空间创作，然后 废墟里的星光， 对对对，因为当初呢，它废墟的有趣的点是在于它是在于台东市，是在一个市区，是它的火车站旁边的市区、里面的废墟，可能它长久以来就很多人就是对那有点觉得那是一个鬼屋，就当地人都觉得那是一个城市的毒瘤，可这时候却有一群年轻人来这边想要做涂鸦。其实一开始他们也都是那种偷偷摸摸来创作，但后来他有些人就是，后来那涂鸦团队就慢慢受到一些当地人的认可，因为当地人讲说，如果在这边有创作的话，会改变自己的生计，可是相对来说，这有一部分也认为说，因为这其实是要受都市的。 等于算是要受到规范，因为其实怎么讲，城市涂鸦者一般来说呢，虽然我觉得我是在美化城市，但是以那个政府的角度，或是很多居民的角度，可能会觉得哦你是破坏市容这样子，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冲突。那当初你们怎么想到要拍这个，或你们找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当初我对那边还没有到很了解，其实当初我是在路上骑机车的时候看到一个涂鸦，一面涂鸦墙，然后有一次是好奇问他们团队名字，因为他们叫。逃亡计划是一个他们涂鸦团队的名字。后来我知道他们之后，可能就去脸书按赞。他是一开始对于那种街头涂鸦客人怕，也不知道 要怎么跟他聊。但有一次就看到他们的粉丝专页登到他们终于在 找到他们的据点， 嗯， 就是在前院大楼， 嗯， 所以我那时候想去拜访他们， 嗯， 因为其实这部片我是跟那个导演叫林焕文一起合作的， 嗯， 当初我去找，我就问他说有中剧有间大楼叫前院大楼，要不要去看看， 嗯， 可他那时候也问我说有一栋大楼叫绿川大楼，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嗯， 就发现那个大楼其实同一栋大楼，就是他以前旧名字啊，因为以前。因为我跟另一个比较年长叫林焕文导演，他小时候就去那里玩过， 嗯， 那小时候名叫绿川大楼，然后我现在人都大部分是把那里叫成前院大楼， 哦，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开始跟去认识那群年轻人，就开始有这样的契机去记录， 嗯， 然后记录过程中也发现说那里要原来是政府要有个都市要改革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去看那些年轻人如何去面对那些种种困难。 OK， 好，所以废墟里的新光，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点了，然后也找到受访者要拍摄的对象了。今天呢，就是在导演旁边，在副导演旁边的这位静轩，就是计划当中的其中一位成员吗？ 嗯，对。 哦，好，静轩。 嗨。 那一开始，所以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他说逃亡计划吗？ 嗯。 好，请介绍一下逃亡计划，靠麦克风近一点。对， 逃亡计划就是在千月大楼里面的一个涂鸦团队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是让千月大楼变成一个平台，然后让年轻的艺术家，嗯，不管是涂鸦还是立体啊平面的艺术家都可以去创作或者进驻工作室这样子。 嗯，当初就是这个逃亡计划是怎么样成型的？然后你是何时开始加入的？ 开始成型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玩涂鸦， uh-huh. 那个时候对，然后是中间我就是自己开始创作到中期的时候， 嗯， uh-huh. 开始跟他们团长 Mate， 嗯， uh-huh. ，对他也是我大业大学的学长这样子， uh-huh. 就是有认识啊，他在乌日有办一场涂鸦活动认识， 嗯。Uh-huh. 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进去签约创作， 嗯嗯嗯， 对，然后就之后就是在那边涂鸦，但是不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所以就开始在那边等于认识他们，然后开始学涂鸦，然后开始试着画画看， 对对对， 这样子，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首先呢要谢谢局长，然后谢谢新北市政府，然后谢谢你们支持纪录片，然后为我们带来了这部纪录片。等一下呢，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因为其实像刚刚呢在上个小时你们还没进来的时候，我有说到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看纪录片，然后那个纪录片呢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就是你一开始找到了一个 ID， 你想要去发展它，嗯，可它常常不是你想象的发展方向，你总是会走到一些奇妙的支线， 就是纪录片的精神。 对对对，然后那它也不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arrange 好的，是处理好的，然后整理好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直播，就是我虽然现在我知道我要问你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你答案是会是什么，这样子你会不会突然做出了什么很奇怪或怪异或者很 surprise 令我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样子，这也是纪录片非常迷人之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首歌，然后待会呢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新北市纪录片专访。No, what's all it? Oh, waiting for you.

因为也许跟新闻局里面有个新字有关。不过我讲因为也是因为这几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嗯、所以跟很多年轻朋友在一起。那我想基本上其实纪录片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沉重的东西了、嗯、它就是很真实的记录在发生在你我周遭的事情。嗯啊、所以刚刚不管是刚刚建廷提到这个所谓街头涂鸦这个东西、嗯、其实在我们这次整个入围影片的题材里面其实也是非常多元的。嗯嗯啊、像刚刚不管这一部废墟的星光或者是同样也是入围影片里面强调这个原住民的、嗯这个翻越之后 是、 强调我们那个宜兰原住民传统领域的、嗯或者是说在我们这十二部影片里面有很多是讲到最近热烈讨论有关于这个多元成家的议题同志议题、嗯或者是环保的议题、嗯、生态议题、嗯、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发生在你我周遭的事情 OK 但是透过这些纪录片工作者他们用他们的摄影机的方式把这些事情很忠实的记录下来那就像马克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些纪录片导演很特别一点是说他们对于事情也许事情发生的是单一事件 是 可是透过他们的摄影机会有不同角度的诠释我想这个就是纪录片非常迷人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大家看可是会有不同的解读 是对好所以今天呢那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局长就有说今天的主角就是让他讲少一点话今天的主角呢想要他要交给就是副导他想要交给建廷交给敬轩就是给年轻人讲讲话刚刚我们在上个段落已经讲到了说当初怎么样找到这个废墟然后呢这个废墟呢叫做千月大楼在台中然后发现呢在千月大楼里面呢驻扎了一群的涂鸦者然后在这些涂鸦者的故事那现在我想要问问建廷了那个时候你联络上然后认识他们以后你们怎么样规划说你们要拍他们的什么东西你们用什么角度切入呢 其实当我在切入观点的时候是比较着重于他们在涂鸦过程的生活以他个人的生活上的碰撞因为像我们因为 像他们其实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是像涂鸦都是需要花钱的 是啊 他们都很多都是自己是打工去赚钱哦， oh. 因为很多东西是他就是一定要非得要涂鸦就是他有很大的动力想要做这个创作可是像有些人是你要去工作要去读书所有东西是两边要去做兼顾的你看不像是一般的社会工作者是只要专心工作就好他很多都是学生虽然是因为像里面的团是在花在那个花莲或像旁边进去是在 他家是住在台北或他的学校是在园林，但很多时候都是想要涂鸦的时候，都会回到个千月大楼。 哇，所以他们不是就是在台中附近，所以这个逃亡计划的大家，你们不是就只是台中人哦，就是你们是发现说，天哪、啊，这边有个宝地，我们要来这边画画，是这个样子吗？ 算是吧，就是刚好这边有个废墟，然后就会去涂鸦。 那好我们就是那来问一下就是敬轩你那个时候说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怎么样算是可以入团因为原本你也不会嘛对不对假设今天我也不会然后我怎么认识他们然后说我也要开始这样子 因为其实认识逃亡计划算是在我涂鸦中就是中段的时候才认识他们、 okay. 一开始是学校社团接触到涂鸦这样子， 所以你是西颜社吗？ 街头艺术研究， 街头艺术研究社 DJ 啊什么的，对啊。然后，就是他也没有一个很正式入团的规则，他们就是没有什么规则啊，这个也不太需要有什么规则，就很自由这样。 逃亡计划可以大概有多少人呢？还是你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员名册在册、你们只知道说 有主要成员、 有主要成员 主要成员 四五个、然后也会有一些一起做事的朋友这样 然后其他就是今天谁来就说哦耶、这是谁谁谁然后介绍一下然后也许有时候他会来有时候不会来就这样子很 free 的一个组织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就是我之前才刚看完一部美剧我刚广告时有跟敬轩提那部美剧叫做街头少年音乐梦叫做 Bronx 那其实他就是在讲一群在他的故事其实在讲嘻哈的发源就 Hip Hop Music 的发源然后就是讲说一群人在 Bronx 里面然后他们想要做出一些改变那当然里面的那个元素主角就是有 Rapper 有 DJ 然后还有就是 Graffiti 就是画街头那个什么涂鸦的人对好那接着下来呢我就想要问问就是副导之后你他们说主要成员四五个你们是怎么分配你们时间四五个都顾吗 其实因为我们主要是后来因为我们片子大概二十五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记录几个人物，但后来选择静，其实后来选择以静轩为主，原因是因为他、因为涂鸦课嘛，大部分的性别都偏向男性为主， 是不是只是因为他美，所以你就选他？ 没有，那是导演安排，不是副导演。 对，我不美。 应该说就是说，因为女性在涂鸦界比较稀少，所以我觉得他记录的时候就比较特别。因为像大部分都男性在涂鸦，就算是一个比较阳刚性的团队，可是就有女性涂鸦课会一直在这边拼命的创作，而且是跟他们讨论一些对于涂鸦的想法或他的理念之类的。就他的角色定位是比较特殊一点。 局长一开始呢，其实看到静轩的时候有说看到静轩想不起来，不觉得他是涂鸦者， 大吃一惊，怎么会如此的慈眉善目啊？ 那静轩，你说《逃亡进化的大家》里面有很凶的吗？有长得很坏的吗？有吗？ 最好把名字讲出来。 每个都长蛮坏的，每个都长蛮坏，真的假的？ 没有啊，虽然是长相蛮坏的，但是其实人都是很好的，就是 好，那刚刚那个建廷也有讲到，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些打工来支持自己的那个嘻哈，不是嘻哈，你的涂鸦事业，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刚刚说到说有一个惊讶是哦，原来你们有车资，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再来呢，就是嘻哈是不是？因为我看那个美剧，他们有说就是你们有某一种的喷漆罐，某一种的什么颜料，会觉得说天啊，这是圣品什么？现在要去哪里买这些东西啊？ 现在台湾就有还蛮多地方。如果先以台北讲，就是西门町，电影街那边、有一个恐龙装置艺术那边、那边叫 City Max， 那边就有卖。然后，台南一间叫七岛，对，然后高雄也有一间，就是其实还蛮多地方的，然后最近有一些新出的，对，就是都可以透过管道去买。 开始画涂鸦的时候，我最基本最基本的最低配备需要些什么？ 最低配备，就是喷漆罐。 喷漆罐， 对，五金行其实就买得到，那是台湾制的喷漆。然后一开始初学的时候就会用台湾制的喷漆，因为也没有什么钱。对，然后又是随手可得这样子。 好，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只要一罐喷漆罐就可以开始在墙上作画了。那今天呢，因为局长呢是新闻局局长，不是什么警察、或者什么之类，所以局长听到这边就是啊，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艺术，艺术，对。 所以我刚刚本来想问静轩，是不是那个什么钢力士或铝力士的那种喷漆 罐，铁乐士，对不对？ 不能讲名字啊。 对，那问一下那个建廷，好，那接下来你决定要就是拍静轩，你就是花多少时间拍他，跟拍他，然后这中间有没有冲突？因为我知道的是，常常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会变成一开始，比如说假设今天我要拍一个主角，然后主角说：“哦，好啊，你要拍我，给你拍。”可是过程当中会开始，你们会看到有情绪，然后这个情绪有可能会发泄在纪录片团队身上，干嘛要拍我？这个是我的，你不要再拍我，这不会剪进去吧？等等等之类的，这些有发生过吗？ 其实进去还蛮善意的哦，但其实是我们有一次有个契机。其实我们是去年开始拍，从去年大概12月左右拍的时候，刚好那时候遇到他，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觉得有趣的是，他就主动问我跟那个化妆导演说，能不能他要做个创作，就是他课堂上的作业，然后要记录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就帮他算是帮他做功课，也算是认识他。 哎呦，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有那是互相合作的过程，就很多活动就互相去创作，然后也让他有个影像的方式呈现，因为其实很多涂鸦课都很喜欢被，就是有希望被呈现到他的创作的样子。 是， 就像因为画画，因为我们那时候画从下午3点，然后我画到大概晚上8-9点，哦，就我们等是一个很长期的创作时间，而且因为千叶大岛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很荒凉废墟，很荒凉的废墟，所以他一个女生又待在那里，然后又是一个人开只开一个手机的灯，所以我们就旁就算是边陪他创作的过程，也记录他创作一的想法这样子。 那静轩跟我们说说这个 masterpiece 吧，你说说这个杰作到底创作这对吧？5个小时，那天你打算是要画什么？ 那天就是因为我平常就是有在做一些冥想之类的。就是这样。 为何说冥想要不好意思？冥想是很好的事情啊。 对啊，因为 看你要想什么了。 可能 对，没有，对你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冥想好像有点太远。可是如果再长一点，50-60岁，或者是成功企业家，这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真的啊， 禅定啊， 对啊。 因为我生活圈旁边没有很多人会冥想之类的。 是。 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冥想之后，我就自己画了一个。 万花筒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个期末的报告要展览、嗯、展览在学校、嗯、然后因为我想要数位跟涂鸦做一个结合，但是我对电子类的东西很不擅长、嗯、影片啊影像这些很不擅长，然后我就想说看建廷跟焕文导演能不能帮我拍、嗯、然后我去创作我冥想出来的 万花筒 题材这样子、嗯、对对对、嗯、然后就他们也很帮忙、对啊超感谢的。 所以可以知道是在这二三十分钟的废墟中的星光里面的最后呈现应该就是敬轩这个万花筒嘛，对不对？ 但算是一个其中一部分，因为 它只是一部分， 但是那部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因为那时其实，因为唐人计划他们，他会常在圈道办一些活动或派对之类的。嗯、可是刚好那时候办活动，其实是办的没有很顺利。嗯，就帮一办，其实警察有来哦，有那些抄场子这样子。嗯、可是敬轩那时候有参，他虽然不是参与的活动，不是在算是，他只是来观众看看那些唐人计划朋友都很熟。嗯。所以他也会受当时的情绪做影响哦。其实那活动虽然失败，可是他想要呈现的理念是那个乌托邦，想要呈现一个和平的理念的方式呈现。嗯、所以像他当天的隔一天，我们就拍了这样的活动。嗯，因为像他是当天累积的情绪想要做的发泄，以及他的创作、 嗯。哦，好，所以废墟里的星光主要呢就是找到了敬轩，然后敬轩就是主角，对不对？嗯、我们就跟他的生活。那除了在涂鸦方面之外，敬轩还有什么样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镜头下面，最后呈现出来的 镜头有出现到一点点呢、啊嗯。这其实是他有一段是他去穿那个唇环 哦，穿唇环。 对， 哎、欸，现在我没看到这个还在吗？ 我把它拔掉了。 但洞还在， 洞它密合了。 哦，已经好了，已经没有了， 啊、没有 存。所以如果今天就是局长看到就有存环的敬轩，就会觉得比较符合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让我失望了今 天。因为那时候他其实要穿存环的时候，其实是受到家人反对。嗯哼，就这样有点不太谅解他这样的行 为。对，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们也去做一个访问，他为什么要做穿存环的动作？ 那爸妈还是家人有入境吗？ 没有没有，我就纯粹的访问他 啊 ，OK 的想法这样子。 好好好。 只是你也看到他现在已经没有，所以也可能发生一些改变，他决定把它拿掉。 对啊，一个阶段。 哦、那什么阶段？这已经是离开纪录片的范畴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想 要，我们都你作为一个主角，我们现在对你有更多的那个好奇，想要认识。就是那为什么，就算当初家人反对，然后你还是去穿了，然后穿了以后，为什么现在又拿掉了？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满21岁的生日这样子，就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觉得 你可以靠近一点， 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是处在一种蛮平淡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很不喜欢这样，我想要就是生活中里面有些新鲜感，然后我就觉得存环蛮适合我的，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强烈的感觉到存环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让我很专注的感觉，对，我也不知道这个念头是哪里来的。 不管你在想什么，我觉得我可能要建议你停止你的冥想。就一直讲起来说，我觉得存环很适合我，我觉得我要弄一个存环。好，不好意思，继续。 就那个也是算是一种，就是到大学这种很稳定的生活之后一个对自己的突破，因为我觉得学校的体制啊，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太稳定、太规律的生活，我很不喜欢这样。对，然后那时候穿了之后，我本来觉得还 OK， 但是其实，穿了之后，我跟家人的关系也突然变得很不好。 哦，是哦。 对，然后 原本的关系是怎么样？就觉得正常一般。 原本关系就是很像朋友啊，我跟我家人，然后就是很像很好的朋友这样，什么都可以讲。然后之后是觉得穿完之后，我的。运没有变得很好， 哎呦， 破相，哎呦，真的啦，真的，我那时候本来还我不迷信这个，但是 灵异事件发生，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的那个运很明显感觉到不会到太差，但是穿了之后其实心理状态也有关系，虽然我可以很专注，我知道它可以让我很专注，但是那个运势会偏。 我们想知道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有什么运不好。 好，就假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穿完之后，我那时候本来在9月1号有一个就是装置艺术的联展这样子，对，然后在也是在台中，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整个人变得很低落，因为精神分裂这样子，因为就是那个爆炸的点是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吵架这样。 对，然后刚好在9月1号那几天，然后又是我第一个展览，那个压力，然后跟家人不好，朋友又吵架什么，就全部一次爆开那种感觉，我整个在一个情绪非常低潮的状况，然后就在9月1号那天早上，我觉得我就觉得真的不要了，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环的问题， 对， 然后就把环拿掉， 对，而且拿下来那个感觉是又回到自由， 哇 怎么了很奇怪吗？ 等一下建廷，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纪录片应该你今天要带镜头来，对不对？ 另外一个题目出现了，对，另外一个题目出现了， 这很酷， 很奇怪吗？ 对啊，这不是奇怪，这就是以你为主角的故事，就是现在这个演剧我觉得超级有趣的， 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当纪录片的主角真的很酷。好，所以就拿掉以后，那跟家人关系什么，跟朋友的裂痕那些也就迎刃而解了吗？真的哦， 对， 哇， 就什么都 会不会跟你那个唇环的材质有关系？没有用好一点的材质，也许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不然就是我投入的意念不正确。 好， 对，这比较灵性 了。对啊，这真的很灵性哎。Oh my god， 没有很那个。 好，所以今天呢，就是要很谢谢建廷，很谢谢敬轩带来你们废墟里的星光，当然要谢谢张继祥局长。想要最后请局长就是来就是最后跟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纪录片，然后每年呢你们有一个固定的活动，以及最重要就是在下礼拜的活动。 对，我想下礼拜开始就是11月13号开始，我们大概会为期一个礼拜就放映今年2018新北市纪录片奖的得奖影片，一共是12部。那也从下礼拜开始11月13号，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会有大概将近3个月的时间，是我们2019新北市纪录片奖的征件。那刚刚大家所听到，就是说我们只要入围，大概就一部有33万的一个辅导金，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纪录片的导演会当你的监制，会让你从门外汉一步一步从写企划书、拍摄到剪接都会辅导你。我想下礼拜开始11月13号开始，我们的2019新北市纪录片奖就开始征件了。那欢迎所有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有兴趣的或者是说你希望对这个领域有更多了解的，你只要有一个大概3到5分钟的一个片花，然后一个完整的企划书，都欢迎你踊跃的递件来申请。 对， 那方法很简单，你只要上这个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的感动无所不在，你在 Google 上打上这6个字，或者是上这个 FB 的粉丝团，新北市纪录片奖，或者是这个2018国际华人纪录片月，都可以看到2019的这个整个征件办法。 OK， 欢迎所有年轻朋友都来参加。 好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华人纪录片月呢，从10月21号开始，然后会一直继续下去。在府中15呢，在下个礼拜有开始可以看到，就是等于是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的这一个计划成型的， 对 不对？ 一共12部的2018新北市纪录片的入围影片。 没错，那局长刚刚有说这个议题呢，没有设限，就是你如果现在你有兴趣的议题，你觉得你有兴趣的想要拍摄的对象，也欢迎你就可以拍一个3分钟的片花 demo， 然后就可以来提案了。那今年呢的这个纪录片呢，议题有横跨宗教文化、环保生态、医疗、原住民、新住民、艺术、劳工、自我追寻，还有同志婚姻等等非常多元的面向。今天呢要谢谢局长，然后也谢谢建廷跟敬轩，然后为我们带来这个废墟里的星光。希望下个礼拜的首映顺利哦！谢谢你们， 谢谢马克，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谢谢。 劲歌金曲，流行不曾如此威胁，危险从未这么甜美。英伦危险甜心 Dua Lipa， 与韩国最强怪物女团 Black Pink 跨国合作最强冠军曲 Kiss and Make Up。 Make up. How about we leave this party?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all. 威胁，危险从未这么甜美。英伦危险甜心 Dua Lip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年末买车爱注意哦，因为买一台车可能会来两台车。现在买 Toyota 指定车款，就像五年五万五次定保，五年十四万公里延长保固，让你养车更容易。周周再抽 Auris CHR 等好礼，总价破千万，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我要做都市更新的市长，我要成立都市更新局，帮助市民老旧公寓全面更新，让大家住得更宽敞、更舒服、更安全。请投二号丁守中，谢谢您。 2018溪头竹文化节暨森林音乐会，11月17、18日，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登场。现场有竹艺品及竹用品摊位、亲子闯关游戏、创意 DIY、竹编装置艺术等多项活动，还有文夏董事长乐团关凌之、吴亦凡、徐哲伟精彩演出。详情请上台大实验林脸书查询。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 今年，爱基会台东地区国小补救课程的24位毕业生，为了庆祝完成小学学业。透过爱心企业的支持，他们勇敢搭上4层楼高的热气球，完成结业式。这群孩子过去3年来，每周至少有4个晚上跟着爱基会的老师免费学习英文与数学。他们从基础开始学会一个观念后，通过检测再继续学下一个观念，按部就班培养扎实的能力。目前这群孩子都已具备小6程度，可以顺利衔接国中课业。教育是弱势孩童改变命运的钥匙，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时间来到3点51分，是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那今天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是要送你去听、去看演唱会。 飞碟随堂考。 现在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叫做《陪我到永远》。要问你的问题呢，就是请问啊，唱这首歌的乐团叫什么名字呢？是苹果不生气，香蕉不快乐，柳橙不悲伤，还是葡萄不愤怒呢？02-23639955，02-23639955，答对的话就送你11月17号星期六他们在台北 Legacy 的演唱会门票，一人得奖，一人同行，一人中奖，两人同行哦。同时呢，在明天的哥哥妹妹有一次就会看到他们，就会看到这5个字的乐团葡萄不愤怒，他们就会来到哥哥妹妹有一次接受马克玛丽的专访。今天呢，哥哥妹妹有一次在边上跟你说声再见啦，最后说一声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明天见，拜拜。